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好，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各位好，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沈。 好，今天的是，哎，好像休息了一段时间，没有跟3D 化新闻的各位见面了，还不知道。 一上来就很劲爆的话题， 是一上来就 朱明奇同学的菜啊，说是你的菜。 什么？我跟你说，我听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惊的，我当时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我的震惊的心情。 你很关心他的伴侣的感受。 每个人，你知道，每个人身上都会有那么一部分啊，都是这个自己非常珍视的。 嗯 啊，不管是这个男人女人，都会是有自己非常看重的身体的某一部分。我记得以前经常有人问啊，就比如说这个哎，出去采访娱乐明星的时候，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啊，你身上哪一部分是你最满意的？啊，通常我有一个印象，问这个女性的这个艺人的时候，最常见的一个回答是鼻子之类的。 哦，是吗？ 鼻子啊，下巴，眼睛有的时候，但是很少人会说是胸。虽然有的大部分的女性恐怕这一部分都是很引人关注的，但是很少有人会，特别是我觉得这个华人的这个影星啊，很少有人这个这样来说。但是你不得不这个承认的一点是呢，对于大部分的这个女明星呢，至少这个男粉丝啊，这个注意力都是放在这个胸这一块地方，所以说非常很 重。我想起一个访问，我记得有一次呢，咱们凤凰许戈辉去采访林志玲， 是 他当时不是坠马了吗？然后他就问，他说：“我的同事文涛啊，想托我问问你的咪咪怎么样？”然后林志玲就很尴尬，他说：“哎，这个不应该是我未来老公关心的吗？谢谢大家的惦记啊。”其实华人明星讲起来会有一点羞涩，但是我们今天 因为这个不是咱们的长处，这个通常不是咱们的长处， 没错。但是这个对于我们今天这个言谈当中的主角啊，朱莉亚，安吉丽娜·朱莉，对于她来说呢，这真是一个从小就离经叛道的女子，可以说是个烈女子。她呢就非常大胆，然后写了一篇文章，五月十几号的时候 是 发在这个 纽约时报 的这个专栏里面， 是 就写了一篇文章，于是就引起全球的震动啊，在中国的微博上 是 大 V 们、 这个、 公知们，你看到纷纷 小球转动了大球， 对， 五月十五号的这个安吉丽娜·朱莉啊，这个在纽约时报上的这篇文章的原文叫 My Medical Choice， 哎，他说啊，我的医疗上面呢做了一个重大的选择，他没有说这是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啊，但是我想也不容易。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因为根据医生的诊断，他有 87% 的可能性患乳腺癌，因此呢他决定自己这个切除了自己的这个双乳。那么当然了，不是说像很多人脑海里第一反应的那样从此以后可能他就是变成平胸了，也不是。那他描绘了这个手术的一个部分的过程，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他是做了预防性的医学手段之后呢，有这么一个隆胸的这么一个部分。因此呢，我相信可能在今后大家电影当中会看到的朱莉呢会跟之前看到的差不多。 对，没有什么两样。 至少这个在穿衣服的情况下是看上去 应该是一样的。他自己说嘛，不会影响我的女人味儿嘛。 对。 所以说他这个手术呢是个人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你想毕竟啊，就不管他的影响力还是他的财力怎么样，他可以找最好的医生，可以找这个最信的过的这个机构帮他来操刀，但是呢毕竟啊，你说还是会挨刀的呀，而且挨刀过程之后呢还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这个重建手续。 对， 但是呢这个朱莉也是，我说她是烈女嘛，她就在动手术之间呢还接着没有放弃他的慈善事业，还又是非洲啊、美国呀、各地的去跑，所以他真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女孩子，我觉得。 他只是接受这个手术了，其实有一些人在讨论当然他是有勇气还有一个先见之明去预防那个癌症，但是呢有人说就是不是每一个人也可以有他这样的条件去接受这个手术的。 对，朱莉有很特别的一点呢，她在文章中第一句就是她在这个自我陈述的解释这个做这个决定的理由的时候，第一句就写到说，我的母亲在56岁的时候去世，就是 这个死于这个癌症，死于癌症呢，因此呢，我对于我母亲的这个去世啊，非常她的这么一个死因很有恐怕是有这么一种阴影。 对， 因此呢，他也是促使他去做这个决定的很重要的动机之一。另外，在这个星期一啊，5月26号的时候，我们看到一条新闻，某种程度上，哎，证明了这个朱莉的这个选择恐怕是有他的理由的。发生了什么呢？在5月26号的时候呢，朱莉的姨妈啊，这个姨妈应该就是她母亲的姐妹，在加州因为乳腺癌去世。是经历了9年与乳腺癌的搏斗之后啊，在61岁的年纪，最终还是这个死在了乳腺癌的手下。因此，哎，我看到这条新闻之后，我第一反应就说，哇、哦，朱莉还是有先见之明的。 对， 是她这个家中的女性直系的这个女性的这个亲属啊，都有这样的经历，因此好像哎，更让她的这个决定啊更有说服力一点。那么根据她自己所说的医生的说法呢，如果说做了这个乳腺的这个切除手术之后呢，她的这个最后患到乳腺癌的几率从87%呢就下降到5%。 他的姨妈的，就他的姨父了，也说，如果他姨妈就当年可以提前知道他也携带这个突变的基因，一定会做出跟他的外甥女一样的决定，去切除乳房来防止最后得这个病。所以说他现在一个是他自己本身的有一个这个对自己身体一个预判，二一个可能真的像哈森说的，我首先是根据我自己目前的情况，我的这个财力和我现在可能我的伴侣也是非常的支持，然后我做出这样的决定。 对， 但是我觉得可能很重要还是跟他的性格有关。我刚才为什么讲他从小就是一个烈女子，你知道他小的时候爱好喜欢收集什么吗？ 玩刀。 不是，他喜欢收集这个蛇和蜥蜴，你知道吗？就说明他小的时候可能性格上面就很叛逆，而且非常的刚烈。你看他在好莱坞从影这么多年，这个婚姻的状况，还有他从影的那些角色，他对于角色一些品味和他的一些判断，以及他是好莱坞其实是非常难得的才女。你看他在前几年不是导演这个《波黑战争》一个主题的影片， 对， 这个内地是翻译成什么《血与蜜之地》吧？好像就这么一部片子，他是自己执导的，而且是非常有他的这个人的看法，同时他还是美国一些外交关系协会的会员，对于国际关系也是有他自己一套的看法。 还有他领养的不是普通的小孩子，都是来自特别贫穷的那些非洲国家， 有那个柬埔寨 的， 还有 埃塞俄比亚的、越南的。 对，因此朱莉的行为啊，虽然说这个是一个个人的选择，他强调是 my medical choice 嘛，我的这个选择。那但是你不得不要承认的一点就是说，他这样的行为会影响很多人，很多女性。我想主要是因为我看到根据这个世卫组织的这个报告，乳腺癌其实这个知识在国内最近2年有很大的普及，乳腺癌是全世界妇女最常见的癌症，占所有妇女患癌症当中占到 16%。 那在这个人数有多少呢？一个2004年大概10年之前的一个统计数据，每年有将近52万名妇女死于乳腺癌。那这个癌症呢，而且它的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它是重点在于你前期的发现。世卫组织在这个它的报告里面，如果就说如果要有个简单的 Q&A 说，哎，我怎么样避免这个后果的话，它会告诉你说最重要的是前期早发现，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此早发现呢，这就会取决到一个钱的一个问题。朱莉她这次她在文章中她提到了这个做手术的这个中心，有人就去查说光去做这么一个基因的检测要花到$3000。就是光仅仅是测一下，朱莉没有透露说她做这个手术包括后面的一系列的这个程序总共花到多少钱，但我相信这不是一个特别便宜的一个数目字。因此呢，它的这个示范效应呢也带来啊一定的这个争议。那争议有什么呢？第一，那当然是第一，你这么做到底有没有用，那我看到有一个 Facebook 上这个香港人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叫斩脚趾防沙虫。斩脚趾， 斩脚趾被沙虫， 对，斩脚趾就是有点类似于说我怕虫子咬我，所以说我把自己脚趾头切掉啊，这个有点因噎废食的这样的一种味道。那所以有的人对此呢持一种质疑的一个态度。另外有一方面呢，可能更是从他背后的这个商业来讲，说哎，朱莉的这个行为是不是给这个很多的基因公司啊，或者说做这方面生意的这个医疗企业做了一个巨大的广告。因为朱莉她真的不是一般人， 他的影响力真的是很会有很多人跟着他这么去。 还有就是如果他是一个示范的作用，但是有很多女性也没有他的条件去做这个手术，因为他们切了之后如果没钱的话那切了就是没有了。 是 往后就是没有了。 对于很多中国的普通女性来说，可能朱莉的效应就是给我带来了焦虑，但是我未必呢就有像你这么好的条件去做这个手术。 真是3000美金，你那2万块人民币啊，两万块就 检查， 只是检查一下，你这个 是 超贵的一个体检， 还有重建的手术。 这可能还是在美国的价钱，你说在中国它可能整个 进口的这个 检验技术它并没有那么发达， 你可能想做还做不了， 可能还是良莠不齐的，就是你检查了就未必就一定是靠谱的结果，这真的难说。 是， 所以你说朱莉这个效应，她本身因为她国际著名的影星从来也不缺乏，你看她之前在埃塞俄比亚她领养的小孩， 是 结果美国就爆发一阵专门是领养埃塞俄比亚小孩的这样一个热潮，她给女儿取名叫做 Vivian， 然后就大家都跟风全部取跟她女儿一样的名字。 是， 所以她这次很多的有人总结说她带来的效应可能不光光是健康上的，还有文化上心理上的一个震荡，还有对于女性到底身体是怎么样一个看法。你看这个纽约的时代周刊就有一期封面就叫做安吉丽娜朱莉的效应， 朱莉效应。 对对， 好，这个我们休息一会儿，今天三立话新闻继续来讨论这个朱莉效应。好，马上。好的，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三立华新闻，我是朱明熙， 我是樊素。 今天说到这个朱莉自废武功啊，作为一个电影明星的话她这个傲人的身材，你看之前古墓丽影里面这个劳拉啊，你跟劳拉穿的这个非常紧身的衣服，这个其实非常不符合实际的，你要去执行这样危险的任务的话衣服穿得太紧绝对是没有好处的。但是呢作为一个电影明星啊，朱莉必须要这么做，那这是因为这是人家的这个资本，傲人的这个本钱。但是现在她做出了这么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决定，因为潜在的这个乳腺癌的这个风险，朱莉呢进行了这个预防性的切除手术。那这个事情呢在医学上恐怕呢在特别是在国内的很多看法会有一些争议。简单来说，我注意到这两天在这个网上啊，特别是在 Facebook， 很多香港的这个网友都对于这个事件有一个评论。很出乎我的意料的是，香港的网友我看到的评论啊，对这个持批评态度的居多。 哦， 主要的这个观点都是认为西医害人。你知道吗？西医害人，所以刚才说这个斩脚趾防杀虫，这是一种说法。大部分是说呢，啊，这个西医啊，这个西医误人啊，庸医杀人。还有说呢，这个这个身体器官，你如果说简单的逻辑，如果说把一个身体器官切除了啊，他就不会得癌症的话，那你按照这样的逻辑，你全身都应该切除，这样的话你才会这个。永远就不可能得癌症了，因为可能有的人不是能够特别理解这个逻辑。那关键的问题是呢，这个技术还是比较新的。就关于朱莉她说啊，我这个基因，比如说我检测出来这个叫 BRC 这一个什么什么基因组啊 ，BRCA 基因组，可能大多数人也不太熟悉，所以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我第一次我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还以为有人跟我开玩笑，因为我觉得可能别的人会去做，但是朱莉呢，哎，你好像就是说这个一个足球运动员他把自己的腿砍掉了，哎，我觉得有点难理解。 对你这个黑西医的言论呢，我还真的去请教一些西医的朋友， 是， 然后我说，你说朱莉做出这个决定，她是不是最明智的？他说不能说是最明智的吧，但至少呢，她有很多的决定，她这次是选择最激进的一种。他就跟我讲，他其实是做过乳腺癌的这种切除手术嘛。他说他就遇到过一些病人，然后病人是一直延期到啊，就晚到他的有一个乳房直接是变成硬的石头一样的东西，就跟你就两个乳房的那个手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他就非常奇怪，他说为什么要拖到这么晚才过来检查？ 为什么？ 他有的人就是对自己的身体是毫无敏感度的，而且有人是有一种心理就害怕去医院，他不敢去体检，我怕一体检就出毛病。他一直拖到最后，他说我也不知道这个 患者这确实是一种 心理来着，最后是怎么样。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其实这样一种病呢，如果他家里人一个都没有，就没有得乳腺癌去世的这个案例的话，如果是发现这种会突变的基因， 他有四分之一25%的可能性会得这个病。 嗯， 然后说如果你的一级亲属里面有一个，你的这个几率就会上升到50%。 嗯， 如果一个以上，几率就是75%以上，如果更多概率就更加上升嘛。 嗯， 这次朱莉他发的信里面是会80%多，他说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切除当然是最为彻底的保证嘛。 嗯， 所以说他是非常明智觉得， 嗯，这个医生认为这是一个正确 的。我说哎，如果他不切除怎么办， 啊， 他不切除那你就定期去查呀。 嗯， 但定期去查如果你晚了这还是可能会来不及嘛。 嗯， 但是他乳腺癌手术现在跟所有的癌症相比是这个治愈率是相对来高的。 嗯， 但是他又说，嗯，你说他这个性格的人做出这样的决定， 嗯， 一点也不奇怪， 就说朱莉他可能有其他的选择。 对， 嗯，但他选了这一种 最激进的那种， 最激进的一种，那可能目前至少没有，没有办法证明他的这个选择是错的。 嗯， 啊，医生还是比较相信这个。 现在选择关键是大家很痛心嘛，就生怕你那个乳房没了，将来你演戏的时候会不会降低你的美感 程度。这是主要是我们从影迷 的 一个角度的一个感叹。我看了那个世卫组织他的介绍呢，他说最主要还是要早发现。早发现呢怎么样早期发现呢，主要就是要这个，一个是叫筛查。筛查呢要在可能无症状的人群中系统的应用筛查检测，识别出暗示有症状的异常情况者。哎，它这个里面就包括了对于你的这个家族的这个遗传风险。 嗯， 因为现在确实没有办法证明啊，没有办法证明你这个癌症是不是一定是遗传来的。 嗯， 对不对？但是只医生，人家如果讲科学的话就会告诉你说你的可能性比较大。其实朱莉这次还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她自己的这个基因的这个情况检测的结果，她患这个卵巢癌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她接下来要 其实也有50%来着，没有87%那么高，但她自己也说50%来着，但是她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因为这个乳腺癌的风险比较大， 嗯， 所以说我先进行这个手术， 先进行这一步，下一步就是切卵巢了， 是吗？ 是， 这个也会要做， 嗯， 50%的情况他也会要这样做， 应该也会做的。就是刚才樊叔就说过，就是如果你的家族有这个乳癌的那个情况，会提高那个几率。 嗯， 其实现在医学的统计来说呢，整体来说要5%-10%是乳癌是属于这个遗传的。 嗯哼， 遗传的。 嗯， 然后呢刚才Vincent 你说过，就是有一个 BRCA 就一 个 基因组。 这 个， 对，我做一个补充吧。这个 BRCA 是一个乳癌的那个基因，是一种基因呢，就是由父母传给子女的。 嗯， 如果有这个基因的话，这个基因会影响到你们这个细胞的生长。 嗯， 就会传一些错误的一些讯息，让它变成一个癌症的一个癌症的细胞。 嗯， 所以呢就会提高呢这个患上这个乳癌的那个机会的。 嗯，这边这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这个说法说啊，如果说你这个及时检查的话，可以使高收入国家中50岁以上妇女的乳腺癌死亡率下降20%-30%。 嗯， 也就是说这个早发现是这个科学证明啊，或者从数据上来看是有实际的这个作用。 所以对于女性来说呢，这次朱莉这样一个案例是提醒大家，你要关爱自己的这个身体。 嗯， 所以你看那上海一些什么基因检测的一些公司啊，什么机构啊，这是生意爆棚。 嗯， 但是就会发现有参差不齐的情况嘛。所以大家很多程度上是我开始担心自己的情况。 是， 但是担心之余呢，你能不能每个人做出像他这么一个勇敢的决定，真的是非常难说。 是，还有一个。对，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啊，从这个朱莉的这个行动，朱莉她并不是一个特别这个醒目的一个女权的主张者， 嗯， 她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是我觉得她的这一个行动啊，她这个为了自己的健康，哎，把自己的这个乳腺切除的这么一个行动呢，哎，对于女权的这个维护，或者说在很多女权主义者看来恐怕是有一点意义的。 你看他文章最后他这么写，就可能呼应他这样一个主张，他说生命总是伴随无数挑战，唯有我们承担和掌控挑战，才不会令我们心生恐惧。你看他这样的话，网友就赞他，他说是非常勇敢的这个行为，也是说你分享这次经历呢，对我们很有启发性、警醒性甚至鼓舞性。 他的意思， 再次树立一个点， 他的意思是不是作为这个女生，就是对自己的身体有100%的掌控权？对， 我的身体我可以做主， 对， 我可以选择激进的治疗方案，或者说比如说保守的治疗方案。 嗯， 那 特别我觉得放在朱莉的身上，因为这个说到这个乳房这个东西又是放在朱莉身上，这个东西啊有一句话就是说朱莉的乳房不是她自己的， 嗯， 这个恐怕是比如说涉及到很多东西，涉及到她的电影的票房， 嗯， 对不对，涉及到她的商业代言的这个价值，涉及到她整个人的可以创造的商业的收益。你就好像这个之前珍妮佛洛佩兹的屁股，这个贝克汉姆的腿， 嗯， 这些就已经不属于她自己了，这已经完全有太多的广告商或者说太多的商业跟这个东西是绑在一起的。 因为这个朱莉呢，她当初呢能够拿到那个罗赖的那个 劳拉的这个角色， 对 对对， 主要的就是有一些影评人说，就是因为她的身材就是配合这个罗赖， 对， 跟她的面相有跟那个罗赖有点像， 对， 所以呢令她出名的都是罗赖，但现在她放弃的就是罗赖最注目的那一个点， 哎，没错。因此他的这个选择不仅仅是在这个医疗上非常勇敢，在一个价值选择上我觉得也非常勇敢。对于恐怕很多女权的运动可以把他这个东西拿来做一个例子，哎，我自己掌控我自己的身体，而不是让别人让这些商业利益来决定我的身体。 我不是商品。 对，那朱莉，但是朱莉本人并没有这么一个非常这个尖锐的一个立场啊，没有那么一个鲜明的立场。他，我觉得他做了几点平衡。他在这个文中提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他有他这个现在不是老公啊，还是他的这个男朋友啊，布拉德皮特的全程支持。他强调了说，我做这个决定，皮特是支持的，并且他全程是陪伴在我身边的。因此呢，这个就打消了很多网友啊给这个布拉德皮特感到伤心的这么一点疑虑。我就注意到有这个国内的网友在微博上在当天啊，就很多人哀嚎一片啊，说今夜我们都是皮特。那当然这是一个玩笑啊，但是可以体现出一种这个男性的一种担忧。哎，但是朱莉强调说，这个我的男朋友啊，我的另一半是支持我的。而且呢他其实文中提到说，切除这个乳腺并没有影响我的女性特征。 嗯， 就大家可能以后在电影上看到的，哎，还是那个你想看到的我的那个形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衡啊，我觉得它让大家都做到了一个能够接受的一个程度。但是呢在女性的这个权利方面，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你可以对自己的这个身体啊说了算，而不是让别人绑架你的这个身体。 嗯，没错。那确实朱莉的这次手术啊在全球都引起这么大的震荡，不管从这个科学上，从这个文化上，心理上，甚至是政治上，都有非常非常多值得解读或者说值得大家茶余饭后讨论的话题。 乳房政治哈， 我们再休息一下。 好，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这一说到隆胸啊，或者说到这个人们的审美，关于这个大胸的这个问题，现在我觉得我经常在想，哎，是什么时候好像一定要女人一定要追求这个胸部的这个饱满？因为呢，你看在今天韩国，比如说大家都说他的整形手术，隆胸手术很发达，很厉害，但在韩国的北边，朝鲜呢就以平胸为美。 嗯哼。 平胸为美。那有这个朝鲜的女人就说了，在朝鲜呢，如果说你这个胸部尺寸太大太丰满，人家会认为这是一种多情的一种表现。 嗯， 所以有女生呢还特意的就是像束胸这样， 嗯， 让自己的这个胸部尺寸要保持的小一点。 嗯， 还有好像还有很多种说法，说吃什么这个菜啊可以控制这个胸围的这个尺寸，还大家还去吃。所以你看这个不是一个时代整体的一个动作，即使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时间段哈， 嗯， 有的人就觉得大胸好看，有的人还是以可以以这个小尺寸的或者说以平胸为美的。 嗯，所以说这个审美的标准，你说每个时代啊，每个国家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嗯，这个， 当然有人补充说啊，可能跟这个朝鲜的营养状况有一点关系。嗯，因此呢要这个大胸也不太容易。 你说我们有的时代是以胖为美，有的时候又是以瘦为美。当然你现在主流的还是觉得就是每一个器官它存在是必然有它 的这个功能的。 嗯， 就比如说卵巢，我就问我学医的朋友，我说那卵巢切了之后会有什么影响吗？既然反正切了之后不会得癌症，那不是很好吗？一了百了。 影响 当然不会啊， 是不是？ 他说是直接影响你的这个雌激素的分泌，可能就绝经，或者说会让你衰老的更快什么的。我说那乳房呢？他乳房这个首先他是个男医生，他首先他有观赏功能吗？这个 观赏功能只是对男性 太重要了，也不见得。其实女生你看到这个胸型很漂亮的，你自己也会哇，这真的是 我 应该要善用这个老天赋予你的这个美丽的本钱。 不是我说说我有一种这个好奇啊， 嗯， 假设你我们回到一种原始的状态， 嗯， 女生。我们不这个不来讨论，比如说这个同性恋的这个女生啊，如果就说，直女， 嗯， 你看到这个会关注别人的这个或者同性的这个胸围的尺寸吗？你会有这种动机，还是你在考虑的时候，你带着 的 更多的是你男朋友的眼睛，或者你老公的眼睛在看，说我老公会觉得这个人好看？ 没有没有，我觉得看一个人美，你要看他的整体嘛， 是吗？ 就你不会说整个人他是一个很直板身材的，他就一个地方特别特别突出，你整个人也看得不和谐。 嗯， 就关键是你整个的外表和你的气质，它是和谐起来的，你会觉得哦，那样一个女生站在你面前是很美好的。 所以，传速让你选。你要做这个，这个 我自然的就行了，我 自然 就行了。 就行，所以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哈森，您来发表一下意见 啊？怎么？就是我跟樊叔是同样的看法，就是自然就行，就不用太夸张了。 啊、嗯，哈森已经这个结婚了，所以说对这个问题不好有过多的评 价。哎，倒是 我看到 美国他们这个媒体有分析啊，说朱莉这次他会选择切除乳腺的，是因为背后所谓的社会和文化。他说你相比于跟欧洲比啊，美国人的方法论是快速行动主义，就我发现了我立刻这个叫什么斩草除根，我不让他有半点的这个后患。 Do it now。 哎，但是你说跟欧洲很多国家相比呢，就非常少的妇女她会选择是切除。 为什么 说欧洲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他说跟这个他们整个的文化的心理啊，什么跟美国人的那种做事比较快啊，那种心理特征是非常有关系的。 嗯， 然后你看纽约时报他们不是还最后整个的那个朱莉效应那篇文章， 时代周刊 评论，对啊，对对，时代周刊上我觉得写得很好。 嗯， 他说人类呢都是很擅长于担心担忧，这样 美国人恐怕又我的印象中，美国人尤其擅长担忧自己得病。 他有一种危机意识，就担忧之后呢，你会保证自己我们是可以幸存下来，而且是远离伤害的，这是好的。但有的时候呢，就会过度担忧。过度担忧你会做出些不可逆转一些决定， 有的东西切了就没有了。 对，切了之后呢，有的人会忧虑，然后有的人会觉得这是对我身体最好的一个选择。 嗯， 但是前提是你必须要从朱莉的这次案例当中找到一些是很值得的很好的一些教训，才可以促使你做出一些可能最适合自己一些决定。但是你看到很多人现在是无谓的担忧， 嗯， 担忧之后你会觉得哦，朱莉的这个案子真的是一个 good example 吗？ 对， 这很难讲。 如果那个担忧太多的话呢，这次你可以切除这个乳房，那你下一次可以切什么呢？如果你的肝脏、你的肾脏还有其他的内脏也有这个怀疑的话，你都切了，是不是这样？ 我是觉得很大的一个医疗的产业，其实就是建立在我们对于自己身体的担忧上的。 嗯， 有很多的这个药物，很多的手术。就是建立在这种担心，它有的时候在我看来是可有可无的，但是就是有这种担忧。我在香港之前看到一个研究，中大的一个研究，就是研究这种疑病症，担心自己得病， 心理病， 担心自己得病，他担心到什么程度呢？每天自己摸啊摸，比如说摸自己的肚子，觉得哪儿硬了。觉得哪儿硬了就觉得哎呀不行，这个是不是什么肝硬化哈，或者说这里有个肿块啊，那就是医院看到什么程度呢？一个月去二十几趟医院，这医生看他都熟了，但是他就是很担心，而且会带来很大的情绪的问题，抑郁症。 对， 就每天都担心。 所以你会看到这次有一些奇谈怪论，说朱莉她这次把她的这个胸部啊什么卵巢切了之后，可能这方面的癌症不会得。但是你看她整个的这个忧虑情绪啊，她可能不得这个会得那个。然后你看到之后，她可能是另外一种完全不是西医的理论，她会就跟你讲的，完全是从 情绪上面去考虑，说他会有一种癌症的忧郁症。 嗯， 他得了那种忧郁症之后呢，别的器官也难保，有这么一个奇谈怪论。嗯，我看了之后都觉得， 哎，这是两种我觉得完全不同的哲学。嗯，啊，就好像中医和西医，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的分歧不在于技术上，嗯，而在于哲学上。嗯，哎，真的是有我看到一种理论啊，就是说，比如说怎么样对抗这种疾病？ 嗯， 心情要开朗。心态要乐观， 嗯，对对对对 啊，生活要积极向上。 这个， 有些人就说你心态好有什么用？ 嗯， 你心态好，这个癌症该长还是得长。 嗯， 所以说你最重要的是要早发现，要讲科学。 对， 嗯， 其实你刚才说那个心情也是有一个根据的。 所以哈森是同意心情派的。 啊，对，这个香港这个乳癌的基金会的曾经分析过，就是香港的病人， 嗯， 有7000多个乳癌的病人当中呢，他们说最高危的一些因素， 嗯。 主要也包括这个心理的压力，还有那个生活的节奏。 嗯 嗯，还有就是香港的女性，就是有乳癌的那些女性呢，她们病发的时候都是比那个欧美那些早一点。 嗯， 那其实有一些分析说，就是香港这个环境就不利于你做运动，嗯，还有呢就是心理的压力也比较大。 嗯， 也是这个早发心的其中一个原因。 嗯， 对。 但其实有的人啊，我看就这儿有一些乳癌患者，他有个自述啊， 是 他说呢他对这个乳癌是非常恐惧的。 对， 有的人我刚才不是讲吗，他害怕进医院，怕一进医院呢就给你查出什么， 反而就不去了。 有的人就说，他说失掉了乳房，我活着跟死没有分别， 嗯， 我宁愿不切。 嗯， 有这么真的有这么的人，他说如果不给我全切乳房，嗯，让我少活5年，我都值得。 啊， 所以你看，有的人有另外的哲学选择， 啊， 说我这个器官存在着，如果没有存在，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 我觉得我生命质量， 我宁可是保存我的器官的完整性，我也不愿意去割除，让我整个的人是不完整，就苟且的那么一个意思。还真的有人是。 嗯， 这么想的 啊，这个我觉得这样想恐怕这样想的人大有人在。 嗯， 特别是想看现在大家花那么多钱去丰胸 美容啊， 去隆胸， 对， 突然你说有一天要不仅说你这个尺寸没有变大，而且还变没了， 嗯 啊，那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朱莉她有本钱这么做，是因为她有本钱把这个丢掉了再给她填充回来， 嗯， 还可以在外形上保持不变，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恐怕不是一个特别能够这个可操作的这么一个选择。哎，因此，我们只是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现象，很大的一个话题，但是究竟怎么做才是最好的，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很难说，我现在都不知道。 对，真的不要过分的忧郁哈， 啊， 说你完全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情况， 嗯， 也要听从医生的科学的嘱咐， 嗯， 才做出对你自己最为适合的选择。 好，那这个朱莉的乳房，哎，咱们就先聊到这里。 嗯， 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在台湾和菲律宾最近一直延宕的这个枪杀渔民事件，那么目前的叫做司法平行调查，台湾方面和菲律宾方面的这个平行调查已经进入到了第二轮，第一轮呢基本上是无功而返，第二轮要做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要把这个菲律宾当时涉事的这个公务船啊，上面的油漆，哎，去刮一块下来，带到台湾，台湾的这个调查人员啊，这样他可以检验一个什么呢？当时到底是谁撞谁，或者说有没有发生这个碰撞。 嗯， 另外一个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当时事发的时候到底处在什么地方。 嗯， 因为菲律宾方面一直强调，在这个台菲的这个射杀渔民的事件当中呢，是台湾的这个船只处在菲律宾的这个海域当中。 嗯， 那这样的话，我想他就可能更有理由解释自己的行动。那当然台湾方面可能更愿意相信另外一个版本。因此呢，现在双方是进行这么一个平行调查，菲律宾的这个国家调查局派人到台湾去，那么台湾的这个检察官包括刑事的专家，有测谎的人员，专门还到菲律宾去，双方呢进行一个平等的这么一个调查。但是呢，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说根据双方的这个平行调查的规定啊，台湾的这个检调人员不可以直接讯问菲律宾的当事人， 嗯， 他要间接的讯问，就是说他可以把问题我要问什么，我告诉菲律宾的当局，然后由菲律宾这个调查部门呢，再可能我想也换一种语言啊，再去问这个当事人， 嗯， 然后他们从旁来进行这个记录，这当中其实有很多拐弯的地方。 嗯， 那我想这带来一个质疑，就是说，这到底能不能够得到一个 公平公正 的结果，或者说它有可能帮助我们发现这个事件的这个真相吗？这个台湾的广大星28号的船长洪时成被菲律宾的公务船上的这个人射杀， 到底能不能够得到一个公道，采取这样叫做平行调查的方法究竟是不是最好的方法。欢迎你打进电话来发表你的观点，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呢可以拨打1872346，手机用户的话启动凤凰 FM APP， 意见 call in 的服务已经开通，马上打进电话来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先听一首歌，我们回来接电话。 话新闻，有话直说。 好的，三立话新闻有话直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醋。 那历经上一次赴菲律宾调查接连碰壁的前车之鉴呢，台湾的这个法务部啊，连日与菲国磋商协议达成共识，定调是要合作调查发现真相，双方以白纸黑字的司法互助请求书为凭，哎，达成了十项叫做司法互助请求，实际上叫做也就是平行调查。那据台湾方面的这个媒体报道称呢，27号平行调查启动，双方连班机时间啊还都选在同一天，都选在同一个时间，都选在27号的上午7点多，哎，两边同时出发对飞啊，中间可以还飞机相遇，还可以打个招呼问一下这个完全是，哎，你看双方对于这种细节的追求就是要求完全的对等，但是呢当然你在这个形式上啊追求这种平等，你最后能不能够调查出来一个至少是双方都能够认可的结果，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变数啊！来听一下我们的这个听众都是怎么认为的？你认为这次的这个台飞平行调查能够发现真相吗？那其实这个事件啊，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了。广大星28号在巴士海峡这个渔场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的这个公务船，哎，上面的人啊拿枪这个射击，然后呢船上打出了很多弹孔，船长洪石辰中弹身亡，这件事情也是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哎，岛内是人人喊打，这个说是要对菲国强硬。那也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呢，台湾方面是没有接受菲律宾的这个道歉，不见对方派来的特使，那现在达成了这样一个平行调查的一个这个 共识 啊，那共识呢现在这个方法能不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事情，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一个是李小姐看看李小姐是怎么认为的。李小姐你好。 你好。 哎，李小姐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就是结果会怎么样也不是特别好说，因为现在那个检查的结果也没有对外公 布。嗯。 然后我觉得菲律宾那边他一直在强调说这个只是平行的检查，也不是双方合作，所以我觉得如果他这么表态的话，双方就是检查出来的结果也就是如果有不一致，也是那个很有可能的， 很有可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所以这个您说。 然后出现了不一致，然后具体是双方针对这个结果再有什么，就是再有一个怎么样方法的对外公布，这个我觉得可能不知道会不会有双方的商量，或者是单方的一些什么样的决定。 您刚才说三方。 单方 的一个决定， 就自己公布自己的，然后不会双方再有什么交涉，还是双方交涉以后再共同出一个什么结果，这都不好说了。 是最后很可能出现一个各说各话的这么一个情况。 对。 好，感谢李小姐的看法哈。接下来是左先生，左先生你好。 喂。 哎，左先生是从香港打来是吗？ 是香港。 哎，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看这个刚才有的教授，我看他发言，现在的发言呢，好像是要把中国是不要，那总的来讲中国不要太过硬了，讲什么东西啊。我说了这个要多看一下中国的历史，这些教授们这个辩论的这些呀，看看中国的历史，中国这个八国联军侵占中国的时刻，中国的 过去一直在当奴才，现在奴才起来了。 左先生，不好意思，您这个是看的现在凤凰卫视的这个时事辩论会吧？ 对呀、啊，天天我都看这个时事 是 辩论会。 但恐怕咱们这个凤凰 U Radio 今天这个讨论的题目是台湾跟菲律宾的这个渔民的这个枪杀事件，可能跟他们说的有一点不太一样。关于这个，您有什么话想说的吗？就是关于台菲现在平行调查，您觉得他们能够调查出一个好的结果来吗？或者大家都接受的结果吗？ 两边调查，我看见了这东西，两边都去调查，有的各有各的偏向的，这调查半天，这个事是很明确了，这个东西调查都没用，菲律宾一上就是。他根本就不承认，就是调查出来他也不承认。像阿基诺三世这种人啊，他是他们比流氓还要坏，他的根本没有什么知识，他没有什么看，表面上是当个总统，他这个知识很差，这个人道德品质很差的，这没有用的。你跟他这个流氓是讲这个道理没有用的， 好， 他说变就变。这个中国就是应该拿出大，现在是大国了，那管你那什么的，我们有理，应该都把这个事情，他就抱着美国啊这个大腿啊，现在今天台湾也好，这个问题好，我们应该是什么宣传这个联合国呀，啊，有些关规定，有些东西，有些对日本对那都应该是这样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 好，左先生，您是从哪儿打过来的？ 是香港 啊，香港的。 香港。 好， 谢 谢， 谢 谢。好，这个 主要是对菲律宾的总统，甚至对菲律宾整个国家都没什么信心，又是流氓，好像又很多地方都不靠谱。 哎， 对， 但 是 有句话这个说的啊， 公正 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啊。谢谢啊，还是香港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你好。 哎，贺先生您怎么看？您有信心吗？ 我不太有信心。 不太有信心，为什么？是对台湾没有信心，还是对菲律宾没有信心？ 第一呢，我觉得经过菲律宾人质事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菲律宾本身那种监察的透明度啊，或者说那个国家本身的态度是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另外我觉得台湾本身的话，它也有受制于很多情况，所以它未必能够有这样的力度监察到底啊，或者这样的。所以这也是一个这个国际政治中两者，我可能都是一种顺水推舟的一种情况吧。 嗯，两者都在顺水推舟。 对，我觉得都是为了解决一个面子上的问题，然后顺水推舟的一个情况。 嗯，哎，这个贺先生说的很实际，哎，大家都是冲着面子来。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台湾的人民也不是那么好，这个好忽悠的。 嗯，其实 这个事件如果不满意的话，这个大家对于岛内至少菲律宾那边到底是什么样的民意，我现在不是特别清楚。但台湾刚从台湾回来，我觉得这个那边压力对于马英九来说非常大的，还是所以说你要是交代不出一个好结果的话，你台湾人没有办法交代。 台湾人恐怕自己也明白，就是一旦遇到更有用的同盟啊，还是得看美国的眼色。就台湾可能会是美国首先扔掉的一个棋子，那在美国的敦促之下，可能会有另外一番 结果。你赶紧啊，这个宇先生，宇先生你好。 啊，你好，早上好。 哎，宇先生您怎么看？ 啊，就这个事情，我是这么认为的。 是。 这个平行调查不可能有公平公正的结果。 为什么？ 每个政府，台湾政，无论台湾政府也好，菲律宾政府也好，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利益，各自有各自的立场，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他们必然会去寻找支持自己立场和利益的这种证据。 嗯。 最后结果只能可能是各说各话。 嗯。 这纵观整个这个过程啊，发展到现在啊， 嗯， 应该说这件事，菲律宾的行为非常野蛮无理。 好， 同时呢，台湾当局、台湾政府来处理这件事情上面呢，也是进退失据， 嗯， 没有做到有理有节， 嗯、 结果搞到后面，搞到现在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双方都非常被动。 好的， 没有做到你。 好，哎，好，谢谢，不好意思，好，时间有限，但是宇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台湾方面进退失据，哎，这个事情最后可能变成各说各话。 对， 还有点时间，来接听最后一位赵先生，已经在线上，赵先生你好。 喂，你好。 哎，赵先生您怎么看？ 对中非两个，这个台非两个的问题，我觉得还是以做一个小比喻吧，就相当于是一个家长，然后两个底下两个小孩打架，打完架了，然后家长再来劝架，然后反反复复就这样。最后也就是无疾而终了，就像两个小兄弟在一起打架一样。 嗯， 而这个家长就是美国。 嗯，但是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家长处理这种打架的方法就是一人打一巴掌。 对，各打五十大板。而且这个问题的话，我最终我始终觉得就是最后还是无疾而终的，不可能有太多的结果在里面。可能美国他也不会把台湾弄得太憋屈，但是也不会把菲律宾搞得也太被动的。反正两者取其平衡吧，然后内地在偶尔的时间再声援一下，基本上就这样一个状态，可能会长期的维持这样一个状态。最后呢，直至最后，我估计最多不会出半年，这个事情也就差不多就完全就烟消云散了吧。 好，谢谢，这应该是湖北的 赵先生。赵先生说半年，好，咱们到时候看赵先生说这个半年到底对不对。 也再看看台湾的法务部会不会再向行政院建议会启动第三波的经济制裁，值得关注。 好，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打进电话来的听众，那也非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三立化新闻在每天中午的12点钟到1点钟首播啊，会有两次的重播，请关注凤凰 FM。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明天见， 再会。